世界杯开锣， 每日都唔见中国队，中央电视主持都忍唔住串爆咁话：几万个中国球迷，几十个赞助商去参与俄罗斯当地嘅世界杯，去得嘅都去晒咯。除咗国家足球队，哇，咁讲嘢法，玻璃心有冇碎到一地都系啊？又唔会、啊，因为批评国家队，竟然系国民唔多，可以公开发表负评，而唔会被告寻衅滋事、被旅行、被失踪嘅平台嚟噶。国家都唔系咁差，人民边有地方宣泄啊？所以一定要 keep 住啊！政府话你咪踢得咁好添啊！啲人民啊，唔闹你哋就闹我哋噶啦！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大家熟悉国内嘅乜嘢神器呢？自拍神器、美图神兽。哇！依啲都勾晒咯，而家国内啊流行咗一个叫做作弊神器。四川公安前几日就捣破咗一个制作考试作弊流器材嘅犯罪组织。据了解，呢个组织一系列嘅作弊器材已经占据咗国内六成嘅市场，并且已经垄断咗成个东南亚市场啊！器材分别有啲乜嘢呢？包括形状好似刷子胶嘅接收器，只要喺三公里以内发射文字或者语音，对面就可以接收得到啦。仲有好一种啊，好似一粒米咁大嘅 headphone， 金属探测仪器都 check 唔到，将佢放喺耳仔里面啊，就可以接收到语音信息。所以你话我哋国家系几咁犀利呢？厉害了，我的国！我系强国生还者阿 Win。 我八旗依家喺度郑重呼吁下。大家咧唔好再问我点解荷兰特别系意大利今届冇世界杯打，千祈唔好再问我，你唔明咧你自己上网 check。第二，大家咧睇世界杯还睇世界杯，唔好再问乜嘢叫做越位，亦都唔好再问点解碧咸冇得踢，好多好多啊！总之你自己就做下功课先啦吓。我是强国生还者八旗， 好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生还者。 我都怨气我嗰节嘅， 冇意大利啫， 你唔好再提点解冇意大利啊？ 冇乜特别啫，我非谈商场啊。喂，你点解咁样噶？阿 Win， 而家世界杯开咗唔系好耐啫，你已经病到咁样噶喎。 系啊，好辛苦啊。 连输几万咩？ 系啊，净系一万啫，我有。 我录音嘅时候， 系 净系输出咗一万。 啱开始你搞成咁，点解你啊？ 录音就系今日系礼拜四、礼拜五啦。咁啊，寻日只系踢咗一场，都令人都跌跌地眼镜嘅。俄罗斯咁样主场大胜呢个沙特5-0， 咁 出街呢一晚又再出场啊，所以又有机会睇下佢系咪真系咁劲啊 ？OK， 好啦，咁咧今集咧就应下节，就用咩节咧？依家好地地，唔系应端午啦，好明显，系应世界杯 足球节啊， 足球节 四年一度啊。 我见伯其实喺我哋个群组度讲咧，俄罗斯有一个叫高路 Win 喎， 高路 Win， 高路 Win， 我唔想再提任何同有Win有关嘅。我唔明点解高路 Win 有啲人会同将嗰个人同自己有关构咗关系， 我系 Win 啊嘛。又长得比较高大咁啊！ 人哋嗰个好靓仔，男神嚟， 高佬 Win 咯，咪我咯，高佬 Win。 好啦，咁咧世界杯咧就循例每一届咧都好热闹噶。咁咧世界杯好多嘢讲，包括可以讲点解碧咸冇得打啦，点解麦当娜冇得打啦， 唔系点解强国 比利冇得打啦？ 我真系有 强国冇得打又唔好讲啦，我惊俾人拉啊！ 有内地同事问我，咁有冇中国队啊？ 中国队系有嘅，但系冇喺世界杯里边啫。 边个讲法我要矫正？其实中国队系有打世界杯嘅，个世界杯外围赛咪都系世界杯部分嚟。 咁香港都有， 香港都有，澳门都有，但全部系入唔到决赛周咁解啫。 咁我讲个世界杯系咩啦？决赛周啦，哇，真系好耐未见中国咯。中国系咪都系我哋嗰啲回忆嚟嘅咧？ 都系嘅，2002年因为日本韩国联合举办呢个世界杯啦，咁所以日本韩国就因为主办国嘅关系提前可以获得呢个32强名额啦， 系啦， 咁啊因为少咗呢两队，咁所以中国队咧当年好似都系掹掹紧先至晋身， 佢都唔算掹掹紧，其实嗰届打得几好嘅稳定嘅发挥，系啦，咁就其实我印象中咧。有听众如果知道我错，如果觉得我错，就提醒我啊。我记得系提早出线嘅，即系唔系打到最后一轮嘅，系尾二定尾三轮出，喺沈阳用嘅得。 好多球王嘅嗰阵时， 系啦，有李铁，有孙继海，系啦，有咁嘅样嘅。咁因为嗰届佢啱啱就日韩咧。就啱啱阿边讲咗啦，就决赛周队伍自动出线啦。咁啱啱线咧，佢嗰条线咧又避开咗一啲好劲伊朗嗰啲，啱啱佢唔喺嗰边或者唔喺嗰组嗰度。咁咧佢 即係佢都係對卡塔爾嗰啲咁，所以就好相對嚟講比較簡單出聲。咁當然都打得唔錯嘅。 02年澳洲應該仲未撥歸入去， 嗰陣時仲計大洋洲嗰陣時係啦。 所以近嚟咧有個風傳，我唔知阿 Win 應該就收到啲內地同事 send 出嚟咧，咩、中國隊喺世界盃淨係輸過俾幾隊啊？ 哦，哇！淨係輸過俾巴西。 我覺得嗰個真係啲大陸球迷喺度自嘲嘅。 咁我哋咁樣講啦，同因為有啲聽眾可能冇聽過嘅，就係有啲人咧微信度風傳啦，就係話強如巴西啊，冇除咗巴西之外，冇一隊冠軍球隊可以喺世界盃決賽周裏面擊敗過 中國。 强如巴西只是可以击败中国一次啫，亦都唔冇出现过第二次。 冇错啊， 同埋除咗巴西之外咧，唯一一个喺球衣嗰度可以数五粒星咧，就系中国队啦，就系中国队啦。系啊，咁佢又讲冇错。 计个星啊，仲多过啲世其他世界冠军。 意大利啊， 德国啊，意大利防守好啦，意大利喺世界杯失球数字都多过中国。 中国队咧历史上咧喺世界杯决赛周咧净系失过九球咧， 真系。 但一計表 比意大利防守鐵證嘅意大利更加要出色。 係啊，好勁啊！ 好啦，其實咧點解講咁多呢啲咧？嗱，其實我哋今集嗱世界盃好多嘢講啦。我今集咧就想講下我哋香港人，我哋強國生患者對世界盃嘅回憶，難忘時刻。嗱，首先啦，大家第一屆睇世界盃記唔記得幾時？ MJ 一定系讲 1934年 ，02嗰阵时都好细个，系啊，跟阿 Win 哥哥睇。 我第一届系1986年嘅，好深印象。 哇哇，嗰阵时 1986年，喺个细个搞，咁嗰阵我唔记得系夜晚好夜嘅， 美洲时间咯。 到四强我都唔系好深印象嘅，到决赛就好深印象啦。一路大家都讲马拉多纳嗰阵1986年嘅马拉多纳，基本上就等于我哋而家讲嘅美斯一样，基本上已经系深入民心。 嗰届有嘢留到而家嘅，我听讲啊，我冇睇过，真系太耐啦。人浪啊，叫做 Mexico Wave，因为嗰届咧墨西哥咧啲人开始玩人浪啊，咁跟住以后咧嗰、那个即系系嗰届发扬光大， 就届届都玩啦。 之后届届唔止波啦，可能演唱会都会玩啦。咁人浪咧，英文就叫做咩 ？Mexico Wave 类似。 哦，就系、是、由86年世界 杯。系啊，流传到而家、 但系86年世界杯对我嚟讲最印象深刻，除咗睇嗰个马多纳啦，仲有两样嘢嘅。咁第一样嘢咧就印最深印象就系、是、就系、是、呢个广告啊。因为喺一场45分钟嘅上下半场里面咧，喺中间系会有广告。 吓咁 系啊，即系会踢， 即系你睇下，突然间广告，广告翻嚟可能入咗波噶啦。 系啊，以前系咁。 广告几耐啊？ 广告咪平时你睇广告咁耐咯，即系你睇啲电视剧 两分钟到咯。 你睇嗰啲深宫计咁样样，你中间你播广告嗰段时间咪约摸咁长。 咁真系会入波噶？ 会经常性入波咯。 咁咪真系好唔，我未经历过呢年代啊。 系90年开始就冇 啦，直到1990年世界杯。其中一个卖点就是中间冇讲过啊， 挑唔过瘾，冇可能嘅。 系啊，但系86年系应该系最后一届，我最有印象深刻就系有广告嘅。 系， 同埋最印象深刻咧就是一场波，我细个即系中意踢波到现在咧，就系其中一场咧系巴西对 法国 ，真系好好睇。嗰场波应该系个比数系，其实90分钟比数系1-1嘅，但系两队嗰个埋门啊、进攻啊，好好睇嘅，到以至到踢足120分钟，跟住射12码。印象最深刻系其中一个巴西射嘅，巴西射12码，法国射12码，法国散落条柱嗰度，再散翻落个龙门度，弹入咗。跟住我唔记得我嗰一刻仲喺度讲，咦，咁呢球12码当唔当入咧？结果系当入嘅。跟住就法国就即系射完12码咁样出咗线。 但嗰啲系 巨星如云啊， 咩人嚟啊？啲黑白嗰啲。 巴西唔系黑白，彩色。 唔系啊，即系而家你睇翻啲人 系都系彩色嘅。你对眼有事啊？ 帕天尼啊，即系喺个 game 入边咧，嗰张相黑白嗰啲啊。 帕天尼喺张相都系彩色嘅话， 法国当其时做 法天尼咯，泰简拿咯， 系啊， 有个叫费南迪斯咯，即系其实做晒领队或者啲高层噶啦，你帕天尼 系高。巴西咧，巴西是 高咯，苏古迪斯， 苏古迪斯咯。 呢啲太远，太久远啦，可唔可以讲啲近代少少啊？ 嗱，我就近代啲啲嘅，我第一届世界杯就1990年。 90 系啦，咁啊，即系我听我头先引言就知我中意意大利啦。 90系边度啊？ 意大利 咯，就系意大利啦。我最深刻印象咧，就。意大利咧就系去到四强咧先失第一球， 吓， 但系就系嗰球 输俾肯尼基亚，阿根廷 系啦，咁但系嗰场一比一，咁跟住又射十二码出去过啦，即系第一次失波出去过啦， 嗯， 系啦，咁咧同埋嗰九零年嘅意大利世界杯咧，就嗰届西德攞啦，即系嗰时仲叫做西德噶， 嗯， 系啦，咁出名闷嘅，嗰个意大利，即系个系入球率，据我所知系世界杯历史上最 最低 最低 嘅， 系咩？嗰个系西德，唔系传说中嘅嗰啲第一次出现清道夫自由人打晒全场。 唔系清道夫自由人呢个打法咧，就出现咗好耐噶。 系 咁，嗰届西德就某程度上冇话发扬光大啦， 系 发挥到极致。 系咯， 嗰届就好多 边个做啊？嗰阵时系 咩做乜嘢啊？ 做清道夫自由人啊，系咪就系碧根包啊？ 退咗役噶啦，马图斯， 马图斯打中场嗰阵时，系啊，佢打自由人嗰个我都唔记得咗系边个嚟， 谂翻 个。咁嗰阵时有好多名将，依家都系广为流传， 而家都系黑白噶啦。 唔系黑白，啲奇人士文咯。 啊，九零年奇人士文喺度噶， 系啊，奇人士文咯， 九零年喺度噶， 系咩？ 穆拿咯，即系穆拿就冇咁出名啦，相对巴治和咯， 穆拿都识。 系啊，你意大利嗰阵时已经有巴治奥噶啦 ，OK 啊，有巴里斯噶啦，有马甸尼噶啦， 巴里真系好老啊。 九零年咧最印象深刻系好闷，真系好闷，包括决赛，决赛系阿根廷对西德啊嘛，基本上阿根廷因为肯尼基亚应该系喺对意大利嗰场波攞埋个黄牌，结果停赛。而家黄牌系红牌啊！肯尼基亚决赛系冇得出， 佢冇得出嘅，仲要停赛嘅。 系啊，咁啊冇得出。 但系呢啲咧，但系好多听众，即系同我一样差唔多年纪啲听众都唔识噶。我 同佢差唔多年纪，四五十岁 啊， 哇，七八十岁嗰啲。 我第一次好细个睇，已经系九八年世界杯啦，嗰届好睇啊。 九八年咧，我觉得系近年，即系近呢几届啊，即系近呢十届八届 最好睇啊， 应该香港人最多回忆嘅世界杯之一。 系啊， 咁其中一样嘢就系可能啲时间好啦，即系佢第一场。系好多时夜晚九点十点啦。第二咧就嗰阵时咧仲系无线亚视，即系咧播嘅，即系咧总之我夜晚九点钟十点钟咧，我打开部电视，我无论系无线 需要俾钱 亚视， 系 中文台同英文台都系播住同一个画面嘅， 即系未有收费电视， 未有啊，仲系荷兰。你点解我四个台都荷兰都阿根廷嘅？ 九八年已经系有收费电视噶啦，有 cable， 不过就冇话一定要你装 cable 先，因为全部都仲系喺免费电视台，基本上系六十四场全播晒， 系啦系啦，冇错， 即系唔需要话要 好睇啊！嗰个世界杯， 九八年喺边度？ 朗拿度，法国咯，系咯， 系啦，嗰个其中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咧，就系迟啦迟，哎，我唔唱得添，我惊俾人拉， 就系嗰届啊， 系啦，就 咁慢，大家都上去噶， 我惊俾人拉，我真系迟啲国歌化。 当年仲得嘅，佢呢一首歌， 啊， 你黑勤而家唔知会唔会俾人用今日嘅法去过去对付？ 球迷奇遇记啦，咁另外一届咧，我觉得冇咁好睇，但系我觉得好多香港人都仲记得嘅， 系 就零二年世界杯啦， 日韩 啦，点解多人记得咧？ 都好睇， 因为个时间咧， 仲靓， 撞正香港时间咧， 翻工。 翻工，再加佢决赛嘅夜晚，好似夜晚八点钟， 我一路食饭一路睇，我记得。 好睇嗰届都安史之乱，知唔知咩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啊， 安贞门啊，安史之乱啊，入四强啊！ 嗰届真系最为人津津乐道嘅就系黑哨咯，因为入韩国首先赢呢个嘅西班牙，已经系赶咗西班牙唔知两个定三个球员出 场。佢冇嘅，佢唔系赶走人，即系佢系咧。 入波啊！ 我最记得咧，佢临加时嗰阵时，阿祖阿坤有一球喺底线，斩。个波被摩连迪斯顶入，跟住明明球波系未出界嘅，跟住吹到佢出界。呢个系对西班牙，对意大利咧不停屈人插水， 入极都话唔入， 入极都话唔入，系啊。 但系嗰个好睇嘅，除咗韩国即系虽然佢系即系有啲黑哨嘅成分喺档，咁但系咧佢嗰个打出嚟嗰种气势啊，即系其实嗱，你讲亚洲球队啦，技术啊、身形啊、进攻防守啊嗰啲套路全部都唔及欧洲球队劲。咁但系韩国嗰年咧就系玩体能。即系咧，其实每一场咧都见到佢好似用生命去战斗咁样嘅，咁系好睇嘅嗰一届。 同埋咧，嗰届其中我另外一个，即系我讲啲球场外嘅嘢啦。另外一个最深印象咧，就小弟嗰阵时咧就仲读紧书嘅。 系。 咁我有啲 竟然你八六年睇紧世界杯嗰阵时读 九零年九零 九零， 唔系佢林俊一啊， 林俊一翻喎，即系 嗰阵零二年嗰阵阿伯奇应该仲系读紧中四。 系啊，今年先大学毕业，并未毕业啊。 我有个朋友咧，就嗰阵时有工翻噶，我仲记得有一场八强，巴西对英格兰，即系细手碌四廿 四万场， 跟住咧，我个 friend 咧喺个写字楼不停打俾我，喂，嗰阵时又未咁多 smartphone 嗰啲啊， 嗰届经典，嗰届经典嘅， 踢成点啊？几比几啊？跟住我话。 我系唔话俾你听啦，但我觉得几好睇喎，长发 系睇精华都得嘅。 嗰届仲有塞内加尔都系令人 都个经典嚟，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几希望咧今届嘅世界杯咧，即系暂时未发现到啦，会有一队好似嗰阵时嘅塞内加尔、 嗯、 或者嗰阵时嘅韩国咁样，即系赛前咧就对佢完全一啲印象都冇嘅，系啊，突然间嗰场嗰届我见到佢哋输咧，我就个心都沉一沉嘅，诶死，真系走到尽头啦，佢哋都。 同埋点解我会特别拣02年世界杯去讲咧，因为我哋系强国生还者啊嘛。02年世界杯就 系 我哋嘅强国啦。咁咧，我哋嘅强国咧，嗱咁咧就历史性第一次打世界杯啦，亦都系暂时唯一一次打世界杯。 我想问一问白琪，当其时咧，我记得咧02年世界杯嘅时候咧，好多所谓中国嘅国足嘅球迷啊，就定立咗个目标嘅，就 系 话诶输俾巴西噶，一定输俾巴西， 一胜一和一负， 我哋系一胜一和一负就可以晋身16强啦。 我讲。 赢哥斯达黎加， 我讲嗰队意思系啦，嗰阵时咧有三队波，咁咧第一队咧就系上届啊，即系98年嘅亚军巴西队，另外一队咧就系中美洲嘅哥斯达黎加，另外一队就土耳其，土耳其咧其实咧嗰阵时唔知点解啊，香港人好多人睇低佢嘅，但系我记得2000年嘅欧洲国家杯咧，土耳其系打到入8强嘅，系啦，咁就 一向都唔渣啊，土耳其 系啦，咁咧就咧好似头先阿边咁讲啦，嗰阵时中国队定下目标，即系中国队嗰阵时好即系个个觉得佢好劲啊，即系中国，即系唔系中国队嘅 fans 冒起紧啦， 即系全香港啊，好多人都咁讲嘅。 系 嗱，对巴西咧小败俾巴西队，跟住咧对土耳其咧就坐和望赢，系啦，咁对哥斯达黎加咧就赢噶啦，就赢噶啦，咁咧咁就可以出线16强啦。 系 咁咧嗱，最后结果系点咧？各位听众可以上网 search 一 下，应该系输俾巴西4球。 嗰届我有印象咧，系由外围赛，即系唔系外围赛，由友谊赛，跟住到世界杯。嗰届我开始认识赌波嘅，嗰届咧好劲啊！个中国队中国人揸庄啊，譬如友谊赛对葡萄牙，譬如让球半咁样咧，佢就输2球。对巴西可能让3球，佢输4球。对哥斯达黎加可能受让1球，佢输2球咁样，好劲，啱啱好。最尾一场，你总之买中国队啊，你输梗啊，输足咁多场。 同埋咧，嗰阵时中国队咧就我好印另外一个好印象深刻就系咧，嗰阵时各位嘅即系足球评述员，即系讲波佬咁样啦。每一场即系中国队嗰3场赛事咧，都话。哇！中国队传波啊，即系好似好紧张啊，传波啊！ 中国队有个界头啊， 跟住哇！中国队撞柱啊！哇！中国队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撞柱啊！ 你试下今日再有中国队啊，仲夸张啊！即刻喊添啊！ 机会嚟啦！中国队喺前场有个界头啊！ 我谂失波啊，即刻成班要刮嗰啲咩啊？佢整个黑色个黑白嗰个错 logo 咧，即刻致哀咁样。 跟住环球证咯，黑哨！呢个波明明推人嘅，呢个波明明一早出咗界嘅。 系啊，跟住嗰啲球迷咧。全部嗰啲唔系变咗球评家，变咗请嗰啲民建联嗰啲上嚟讲波咧，讲外国咧， 嗰阵时好得意噶。无论我平时睇开波咧，嗰啲最中立或者最持平嘅足球评述员咧，去到嗰下咧，哇！我哋中国队好感动啊！中国队中国嘅国歌喺个世界杯赛场奏起啊，跟住我喊啊咁样。 咁就无可厚非嘅。不过咧，如果将呢个中国队变成香港队咧，咁就正啦。即系我其实到而家今日吓，我寻日都同啲朋友讲。我真系好想有生之年睇到一次香港队， 我可以好负责任咁同 MJ 讲系冇可能嘅，除非你有500岁命， 冇嘢系冇可能嘅。咁冰岛都系10多年啫嘛， 钱可以解决嘅，我觉得。譬如嗱，一开头由而家开始，咁啊喺啲巴西嗰啲年轻球员嗰度咧，就调佢过嚟香港先。 我觉得调翻转，将啲香港嘅小朋友就即刻输出去国外， 冇用， 唔使咁复杂嘅。香港用钱同。我哋强国政府倾，跟住咧用中国同香港合办一届世界杯，咁咧就有得入决赛周噶啦。 有冇听过强国有一个笑话咧？就系话中国点样可以打入呢个决赛周咧？第一个方法就系通过外交手段，将中国咧就编埋落南极洲同一个即系比赛嘅咩啦？ 区域 啦。跟住咧，首先喺客场咧就打平呢个企鹅队，跟住咧喺主场咧就。 主场嘅时候咧，就将个将个主场就喺沙马嗰度举行，咁就热 Q 死晒啲企鹅，咁结果就可以顺利出线啦。咁但系呢个动作呢、這个举动最困难系乜嘢咧？啲人网上讲嘅最困难系客场要打和企鹅队，应该系最困难嘅，其他喺操作上都唔难嘅。即系有啲网民系咁样 share 出嚟咯， 系啦，希望咧就即系 有生之年啦， 有生之年啦，睇到啦。嗱，今次咧时间差唔多啦， 系啊，都我觉得我哋啲节目咧好嘅地方就系呢啲留为记录嘅。如果有一日啊，世界杯即系可以有真系香港队咧，攞翻呢集出嚟回味啦吓。我廿年前啊，嗰时候我哋可能已经冇晒牙，我哋廿年前啊，我哋已经希望啊。 你咁你就冇晒牙，做后生廿年后啊？ 你觉得香港队攞到攞入场嘅时候？ 下届咯， 仲好后生啊！我咁乐观啊，我都觉得我已经冇晒牙啦。阿边话要500岁命添啊！ 即可能报梦，我报梦俾啲后人。 咁啊，希望我哋有今日一日可以睇翻、听翻今日呢一集吓，到时大家一齐听翻呢一集啦。我哋廿年前已经听过呢一班人讲，我哋睇到世界杯啦，到时真系开心啦。好啦，呢节时间差唔多啦，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